弟兄姐妹平安，我怎么还那么多人呢？今天我们那个有一大批人，他们到旷野去了，唯有我们还在留守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旷野路这个题目。那在讲到旷野路的话，先我们要想到这个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其实神对我们有一个心意，就是让我们征战而且要得胜。在我们这个经节上有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讲到，那个时候保罗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了，所以他就说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打了仗，他说他的人生是一场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这个保罗要我们基督徒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穿军装就是要打仗。所以类似的经文很多，我们看到神让我们在世上是要征战，而且征战要得胜。那跟谁征战呢？这个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这边讲到，保罗说，我赛跑争胜啊，是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攻克己身的意思里面有什么意思？就把自己打得鼻青眼肿，就是把自己打得鼻青眼肿。那叫身服我呢，就是叫我自己能够做我的奴隶，叫我自己能够做我的奴仆。所以保罗把自己打得鼻青眼肿，让自己受苦，为的是他能够做福音的奴仆，他能够做神的奴仆。那这是保罗自己在肉体上的一个征战。所以我们第一个基督徒第一个征战是要对象是我们的老我。那么当我们这个老我征战过了得胜以后呢，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们这个上面没有，耶稣在这个离开门徒之前，要上十字架之前，安慰他们说，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耶稣他在他这一生总刮起来，他说我已经胜了世界，他已经胜过了。所以耶稣这边给我们看到说，我们除了征战要胜过老我自己以外，还要胜过世界。我们还有一个征战的这个对象是世界。那我们要把我们的老我去掉，然后我们要跟世界来征战，来得胜。那神让在这个旧约里面，我们看旧约其实看起来就好像我们的一生，所以神让我们旧约里面可以看到许多征战，神让我们看到有征战得胜，有征战失败。那这边我们从旧约创世纪，我们看到人第一场打败了，所以就落到这个魔鬼的网络里面。然后出埃及记，我们就看到神把这个落在魔鬼网络里面的人就拉出来了，救出来了。救出来以后这个到了利未记，神就告诉他们，你应该怎么样以我为中心，要怎么样来敬拜我，不要再落在这个世界底下，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过得胜的生活。然后到了民数记，我们就看到神把他的这个子民带到旷野里面去在旷野里面让这些人在旷野里面攻克己身让他们成这个老我死掉，训练成为精兵。然后经过三令五申的这个生命记以后，约书亚记，我们今天从这个大出埃及，我们读约书亚读了几节圣经哈。那到了约书亚记，这群精兵就进到迦南地区与这个世界征战，而且胜过了这世界，到最后这个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所以这个旷野路今天我们题目是旷野路，听起来不太好听，我们走起来更困难，但是很感谢神，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旷野路最后的终点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国中太平。那我们先看看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的旅程大致可以分为四大段那第一段是这个第一段从埃及这个兰塞这个地方，他们就往下走到这个西乃山在这个西乃山他们就遇见神，然后建立帐幕，然后设立祭司，神跟他们同住。然后这个第二段路，这个好像过了一张，这张呀。然后第二段路，这个他们就从这个西乃山开始走到这个叫加底斯这个地方，加底斯这个地方大家记一下以后还会出现。加底斯，从加底斯这个地方，他们其实上面这个加底斯就是迦南的边界了，但从加底斯上没有能够进到迦南地区，神让他们回到这个旷野来漂流回到旷野漂流。所以第三段他们就在，中间怎么有几张不见了？可以往回倒回到旷野路那块， 再回到题目那边，啊，对，这个才对。然后第三段路是这个，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转圈圈，转到这些人，都死掉。40年以后，又回到加底斯。刚刚在加底斯，他们没有能够进迦南，这是又回到了加底斯。那然后呢，从加底斯，他们就往东走，往北走，经过以东，到这个约旦河东边跟耶利哥相对的地方。他们从那边要准备进入迦南，所以第一次南边没有进去，所以第二次漂流了40年以后，他们从东边进到迦南去。那进到迦南地以后，就这个征服了迦南地的7个国家。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读最后一处约书亚14章那边，国中太平了，国中太平。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以色列人漂流里面，我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人生怎么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4大段的路。那第一段的路就是这个，这就是下一章了，是吧？这边让我自己来 control 好了，谢谢。OK， 好，谢谢。那这边是我们就先看他朝见世界的，离开世界朝见神的第一段路。那这段路呢，因为开头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啊，这个为奴，他们就很苦，他们就跟神哀叫，那神就聆听到了他们的哀呼的声音，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就怜悯他们，就把这个摩西从他逃亡的米甸地，米甸是在这个地方哈，米甸在这里，这就是现在的沙地阿拉伯这个地方。再到米甸把他叫回来，说你来带我的子民从埃及出来，来侍奉我。所以这个摩西在雅各这个进入埃及430年之后的正月14号，就是那个逾越节当天，带领以色列人就离开了埃及。那神要带他们去的地方，其实是在这个迦南地。迦南地是在埃及的东北角，东北的方向。但是呢，神没有带他们往东北边走，神带他们直接往南边走，一直走到这个西乃山。神为什么带他们不去迦南，跑到南边来？因为西乃山是神的山，神要他们在进迦南之前先遇见神，先认识神。那这个通常哈，我们这个信道哈，都是从听道而来。这个人跟我传福音，我觉得很好，我就听了。我们知道有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个道成肉身，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赎我们的罪。但这些都很多都头脑的知识，我们这个没有真正的见到这位救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位神。所以我们听了福音，得了神的呼召，我们信了主，从世界出来以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先要遇见神，亲自的与神看到他，认识他，这样子我们以后对神的信心才能够坚定，才能够一直走下去。但是这段路呢不是很好走，才走了没多久，在这个地方这个法老的追兵就过来了。前面这时候以色列人前面面临红海，后面是追兵。刚离开埃及的这个以色列人呢，虽然称为是这个叫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个、圣经说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但这个时候其实他们也没有组织，也没有训练，他们只不过是我们称道乌合之众。虽然有60万男丁啊，60万20能够打仗的人，但是这个没有这个碰到这个埃及的追兵没有多少，他特制的最好的战车600辆，加其他战车也不过就几千辆战车嘛，他有60万的人，碰到几千辆战车他就惧怕。然后他们就这个怪摩西说，你把我们带出来要死在旷野，哎呀，这个我们情愿回埃及做奴隶，我们不要死在这个地方啊。他们这个刚出来，这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能打仗。那神这时候也知道他们还没有预备好来征战，所以神没有怪罪他们，神没有惩罚他们，没有对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马上神很快把红海分开，让他们走过去。埃及追兵来的时候，红海合起来把追兵就消灭了。神替他们打胜了第一场征战，神独自的工作胜了这场征战。那离开埃及一个月之后，他们到了这个逊的旷野，到了利非定这个地方，到逊的旷野没有吃的。 那个时候他没有向摩西发愿言，大概带出来的饼这些都吃完了，发愿言，那神立刻就降这个玛拿给他们，又让鹌鹑飞过来啊，有荤有素都有，给他们吃，吃得很开心，吃了走，再往南走，到了这个利非定这个地方，就快靠近西乃山了。这个地方他们没有水了，大概没有水源，所以这个神就让摩西就拿着杖说：“你拿上去击打那个磐石，一击打那个磐石，哗，这水就流出来。这60万、100万、200万人就有水喝了。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跟神争闹，所以摩西把这个地方又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然后这个住在迦南地南边这块地方，有一些人叫做亚玛利人，这些人就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又不会打仗，他们就跑来这个。”攻打他们，那这个时候，这个摩西就叫约书亚带军队带人出去打仗。那不会打仗怎么办？摩西就到拿着他的杖跑到这个山顶上，摩西一举手，这个以色列人就哗就打赢了，往前走。摩西手酸了放下来，那以色列人噗就败退了。那怎么办呢？这个跟着摩西有两个人，一个叫户尔，一个叫亚伦，两个人就一边搬了一块石头。那摩西坐在那边，那两个人呢就撑着摩西的手，摩西就举在那边举着杖，举到天黑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就打胜了，把亚玛利人都就击败了。那耶和华又带着他们又打了一仗，这场战争耶和华神力量多，以色列出了一点点的力量。我们啊，好像也和以色列人一样啊，在认识神的路上常常会遇到拦阻，有些时候人要用力量把我们抓回去，用世界力量把我们抓回到世界里面。那也是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过去的习惯，让我们就自然而然就或者就很想回到这个世界的生活里面。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读圣经读不懂啊，不读了，祷告，哎，我不会祷告，我不祷告了，停止了。那聚会，哎呦，今天太忙了，我就不去聚会了。啊，朋友说，哎，我们今天晚上去做什么？哎，有聚会，有这个，好吧，跟你去这个吃喝玩乐。我们常常就会在认识神的路上，一开始认识神的路上，我们就已经被神抓走。那这些都拦阻我们去更认识神，让我们去见到神。但感谢神，神在这段路特别保守，神亲手解决他们的困难。三个月以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到了这个西乃，到了神的山西乃山。他们在西乃山的山下，他们不能上山，因为这是神的圣山，他们不能。但他们远远听到神的声音，他们见到摩西上到山顶去和这个神对话。神在这个西乃山顶颁给摩西这个十诫，也颁给摩西这个典章，然后跟摩西说了，摩西就下来对这些以色列民说，然后以色列民听到这些这个神的诫命，看到神的山顶的威荣，所以他们说，而且齐声说，我们都必遵行神说的这一句话，我们都必遵行。然后他们就筑坛献祭，他们就跟神立约，他们跟神就立约了，见到了神，百姓有心遵行神的命令典章，与神立了约。但是呢，凭着他们的肉体呢，这个约他们守不住。摩西上山40天，他们看摩西怎么不下来，他们没有看到神在山上的那个威容，他们只看到说那个人怎么还没下来。所以他们就自己按照过去在埃及的宗教的经验，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就拜这个金牛犊，说这个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那个神在山上，神在山上跟摩西在讲话，底下就开始拜金牛犊。所以这个神气得跟摩西说，我不跟你们去了。还好这个摩西下山带这些人悔改，把这个金牛犊毁掉，神又怜悯他们，神就颁布在他们中间的心意，颁布说你怎么来给我建帐幕，你该怎么样的献祭，跟这个指示他，这个神指示以色列人说，你要怎么样的跟我交通，你要怎么样的跟我说话，我住在你的当中，你有什么规矩要遵循。然后这个到了第二年正月初一，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神的帐幕就建立起来了啊。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从这边出埃及以后，到这边一年以后，三个月走到这里，然后再过了9个月，一年以后，这个帐幕建立起来了。帐幕建立起来的时候，出埃及记40章34节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这个时候，以色列民就有神住在他们中间，耶和华神住在他们中间。 当他们以后的动作就是神的云彩，耶和华的云彩哈，在那个帐幕上面，神的云彩收上去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就拔营就起行了。他的云彩停在什么地方，这个以色列人就开始这边把帐幕再搭起来，把他们自己的这个扎营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以色列人虽然走在这个旷野的里面，但是他们看到有人带领，有神在他们中间，他们就忽然这个时候有盼望了。这个我想这个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刚看到刚信主的人祷告好像特别灵，对不对？刚信主的人祷告，这个有什么困难神很快就帮他解决了。其实就好像以色列人在这段路一样，神知道我们还没有认识他，所以这个不知道怎么与他交通，也不知道他的心意他的道路，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就手把手的拉着我们在走。刚信主的人，我们都是手神牵着我们一步一步走，有什么事情神亲自为我们把这个障碍排除掉啊，碰到事情这个就解决掉，而且神的时候也不斥责这些我们刚信主的人。但是呢，神不会满意我们停留在这个没有认识他的阶段，他在我们朝见他认识他让他住在我们里面以后，神就要带着我们往前走啊，带着我们往前走。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第二段的这个路程，那是以神为中心往迦南去走。那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说走就走，匆匆忙忙的，没有组织，没有这个什么，就是一群乌合之众。现在有神在他们中间，是与神的立约之名啊，这个立约之名就这个不能再让人家看到你是乱糟糟的，所以必须要有次序，必须要有像跟神一起进行，好像军队一样的往前行。所以出埃及记以后第二年二月初一，神要他们先数一下有多少人，他们这个除了利未支派以外，这个能够出去打仗的20岁以外能够出去打仗有603,550个人。数点完了，他们就以帐幕为中心，各边有3个支派啊。我们看最东边是这个犹大支派为主，带了3个支派，所以东边叫犹大营。然后南边呢，流便带了2个支派，也是3个支派，这边叫流便营。西边呢是以法莲带头，有马拉西跟便雅悯，他叫以法莲营。北边叫但营，以但为主，带领了另外2个支派。那这3个支派各自在以帐幕为中心，在四围安营啊，以神为中心，在神的四围安营。然后呢，神就安排这个利未人，利未人是专门负责服侍神的，是被神拣选出来一个分别出来的一个支派。那利未有3个儿子，3个儿子叫格顺、哥辖跟米拉利。那格顺跟哥辖呢？格顺跟米拉利呢？他们负责帐幕的这个硬体跟软体，就是格顺负责那个软体，就是幔子啊，这些膨胀啊，这些软的东西可以卷起来的。那他们这个那米拉利呢，就负责这些门板啊、门柱啊这些硬的东西。那他们各安营在帐幕的北边跟西边，然后这个东边呢是这个哥辖子孙里面的亚伦的子孙。哥辖族是这个神选出来服侍圣殿的族，那服侍圣殿族里面再选出来的是祭司族，祭司族是亚伦的后裔，只有亚伦的后裔能够做祭司族。他们在神的东边，神殿的东边就是那个神的门开的地方哈，是往东边，所以他们在大门口，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服侍，是利未人的服侍，那个祭司的亚伦子孙祭司的服侍。然后哥辖族其他的子孙呢，在南边，他们负责什么事情？他们就负责圣殿所需要的器具，祭祀所需要的器具，帮忙他们献祭啊，帮助这个亚伦的子孙做献祭的事情。所以这两个族是这个哥辖族是利未族里面被选出来，亚伦族又是利未族里面被选出来，所以以色列12个族，其中一个利未族被选出来，利未族里面有哥辖这个子孙被选，哥辖里面有亚伦的子孙被选出来，做跟神最亲近的、与神交通的这个工作。那就这个秩序安排好了，行进的时候呢，他们就一开始就是犹大族，他们行进是往就东边的族就先走，犹大族就先走。犹大当这个看到的云彩一收，犹大族立刻拔营，他们往前走。往前走了以后呢，这个格顺跟米拉利两个族呢，开始拆帐幕，把这个神的帐幕就拆掉啊，他们的帐幕拆掉，然后就装在车子或者他们扛的，就再跟着往前走。他们往这个格顺哥辖帐幕的这个器具硬件 墓葬墓这个东西往前走了以后，这个流变族就跟在后面，跟在后面在走。流变族走了以后，就两个大营走了以后，这个就是这个哥辖族抬着这个还有利未这个亚伦子孙祭司，他们就抬着帐幕里面的约柜啊、灯台啊这些献祭的东西，在队伍的最中间，这个神的中心在最中间的队伍，后面呢跟的是以法莲跟以法莲跟但，在跟着以法莲跟但两个族跟在最后面。所以有主在他们中间之后，他们变得有秩序；有主住在我们里面以后，应该照理来说，我们的行为言语应该是按照神的规矩，按照神的带领，像军队一样有秩序在世界上生活。我们在世界上的行事为人应该都是这样有秩序的。我们言语行为的依归应该从神的话而来，从神的话而来的话，和世界上的人想法、做法、原则与言语大概都会渐行渐远。所以我们好像信了主几年以后，我发觉跟我们以前老朋友讲话好像搭不上，那就对了。如果跟以前老朋友讲话还搭得上啊，那我们就要问问说自己，哎呦，这个到底神有没有住在我里面？我是不是有按照神的带领，按照神的话在有秩序的在生活？那这是我们要自己要看的地方。秩序安排妥当以后，第二年二月的20号，这个守完逾越节，云彩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开始他们往迦南地出发。但他们虽然这个已经有神的同在，这个秩序安排好了，但是呢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能够完全摆脱这个世界的习性。所以民数记11章4节说到，说他们中间有一些闲杂人。那这个闲杂人大概就是跟着他们出了埃及的时候一片混乱，这个长子都死掉，所以有很多人就跟着以色列人出来了。那有一些埃及人，有一些杂族的人就在他们中间。那这些人他们没有跟神立约，他们不是这个以色列人，不是这个神的民，所以他们就大起贪欲之心，他们又想要吃了。那这个时候就导致了让以色列人也开始想，哎，对呀，这个又没得吃了，所以又发怨言，导致整个以色列发怨言，他里面一点贪心，整个人就坏了。那耶和华就把这些贪欲的有起了贪欲的人就把他们杀了，把他们埋葬在一个地方叫做基伯罗哈塔瓦。基伯罗哈塔瓦的意思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所以在这条在那个地图那条路上，在那个民数记后面记到说，他们经过一个地方叫基伯罗哈塔瓦，就是那个地方把这个贪欲之人给埋葬了。然后这个摩西的哥哥姐姐亚伦米利安，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开始跟摩西来争夺权柄，他说为什么神就跟你说话，我们是你哥哥姐姐。这个时候忽然米利安的手就起了大麻风，神就生气了，就让他手起了大麻风，让他被关在营外7天。但是因为这个摩西就带为了他们求赦免，神就赦免他们，让米利安得到这样的羞辱。当时大麻风是一个很羞辱的病，看到人就说不接近，不能接近人，让他有这样羞辱，让他能够顺服下来，不要再骄傲。这个时候以色列民虽然外面看起来像个军队，有模有样，但是里面呢对神的认识还不是那么深刻，信心就不是那么坚定。虽然他们是这个立约之民，但是还是难免被世界的东西所搅动，回到世界里面得罪神。见到神之前呢，我们刚刚提到说，好像刚信主这些，我们碰到什么事情神就帮我们解决，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神都不怪我们，我们走错路，我们做什么神不怪我们，快把我们拉回来。但这个时候神在我们当中与我们立约之后呢，我们所做的事神就要降灾在我们当中了。就像这些贪欲的人被击杀被埋葬，就像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手得大麻风被关在营外，那神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要降灾？神的目的是要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在那里侍奉他，成为他的儿女，承受神给他们的产业。那既然是儿女，又有神在他们中间，所以走错路神就怎么样，要管教他们啊，需要管教。管教的目的是为，不是说为了惩罚，管教的目的是为了以后不要再做错。所以神把那些贪欲的埋葬掉，神把那个米利安的骄傲拿掉，让他降杯。那基督徒我们的日子好像也相似哈，我们信主第一段日子好好过，这个有求必应，神什么都答应我们，然后慢慢走了以后发觉好像神不再听我们祈求了，我们碰到什么问题神也不再解决我们困难，就让我们在那边这个等啊，让我们这边熬啊，让我们在那边失望，让我们在那难过。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到底这个神是不是还管我，神是不是还爱我？那但是这个管教呢， 经过这个馆，我们如经过这一段以后，我们的里面那些闲杂人，那些闲杂贪欲会被埋葬，我们就不会以后不会再跟神发怨言。经过这样管教之后，我们里面的骄傲也被神拿掉，我们就愿意谦卑在神面前，我们也愿意谦卑在神所安排的人的权柄面前啊！神在安排我们什么都有一个次序，有一个权柄，所以我们常常争闹，因为我们不顺服神，我不顺服神，所以我们就不能顺服人的权柄。所以我们能够顺服了以后，我们这个军队才能够是规规矩矩跟着这个云柱走到迦南地。好，然后这个到了应该在第二年的这个这段路从这个西乃山就到这个加底斯啊，这段路人家说大概11天就可以走到，如果每天走的话，但他们因为中间又有些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所以应该在第二年之前怎么样，他们也走到了这个加底斯这个地方去了。所以第二年走到加底斯，到了加底斯，因为就是在这个迦南地的最南边，这块迦南地啊，就现在以色列，这个是死海，那他们到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摩西就派了12个探子进到以色列，从北到南探了一遍，那个探子就回来说：“哇，这个地真是牛奶与蜜之地，好得不得了。”然后中间有10个人就说：“这个地好是好，但是呢，这个地的民强壮，诚意高大。”还有一种人叫亚纳族的人，亚纳族什么人？亚纳族是巨人，巨大的人。那探子说他多大呢？他我站在他们面前，我们像蚱蜢一样。这样，然后这个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以外，10个探子带回来的结论是：我们如果上那地去，我们是送死。听到这话，圣经说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大家听到这个，哎呀，走了2年这个路。还不如死在埃及嘛，对不对？那死苦了2年，又死到这个地方，大为难过。这个时候神就发怒了，神就说：“你们这些百姓藐视我。为什么藐视我呢？因为神说我给你们看到那么多神迹，给你们吃饱，给你们水喝，给你们从红海走过来，你们看到这么多神迹，你还不相信？”所以神就说我要用瘟疫来消灭这些人，但摩西跟他神求情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消灭他，他们是你的子民。神这时候赦免他们，但神说这个事不能再发生，所以呢你们就往回转，经过红海的路到旷野，这一块都是旷野，这个圈圈都是旷野，在这个红海啊，就现在的阿卡巴湾，这个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跟这个西乃半岛之间的阿卡巴湾，神要管教他们，让他们不再藐视神，往那边走。他说：“我要你们在这边40年，20岁以上出去打仗可以打仗，这些人全部要死掉以后，后面的一代才能够进去。然后呢，12个探子里面，除了加勒约书亚，10个探子全部立刻遭瘟疫就死掉了。会众看到这样的痛苦，然后看到这样的这个神这样的愤怒，然后他们实在又不想再回到旷野去走，他们就说好，我们就去打迦南人，没关系，神我们相信你了，我们去打吧。神说 no， 我不去，你不去没关系，我们自己去。他们就跑上去，结果被打了回来，他们打上去回来，这个迦南人赶他们到一个荷尔玛这个地方荷尔玛，赶到那个地方去，他们就败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回到加底斯，回到加底斯进不了迦南，回到加底斯只好这群人就进到旷野，在那边漂流。与神立约的以色列民啊，虽然看过很多神的工作，也知道神带领他目的地要到迦南去，但是他们不能相信说这个带他们过红海这个神能够大过这个强壮的迦南人，跟大过这个迦南的诚意。他们看到地上这些东西，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大过神，这就是藐视神，小看神，把神看小了。那神的管教呢，就让这一代小看他的人过去，下一代跟他一起长大的人锻炼起来以后，能够相信他，相信他，不再小看他，这些人才能成为精兵，才能进入迦南去作战啊。这个地方，这一块地方要让他们成为精兵。就我们信主以后，其实神在我们身上都做了很多的工作，比方说我们从前不读圣经的，现在我们愿意去读圣经，从前我们这个不 不祷告的，现在我们愿意花时间在神面前祷告。从前我们礼拜五我们就出去玩，现在我们礼拜五来传奇聚会，礼拜天来教会聚会。从前我们的钱都留着自己用，现在我们愿意把钱拿出来奉献。这看起来好像我们觉得，哎，这是不是都我们自己愿意？但是如果不是神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没有一个会愿意的。按照我们老我，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我要留给我自己啊。所以即使我们好像有一点点的爱神，那个爱也是因为神住在我，在约翰一书说那个爱，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爱神，不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爱神的。其实所以神在我们每个人，今天我们能够到这边来，其实神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多少都已经动了工，改变了我们。那但是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改变，我们有的时候没有 realize， 没有意识到神在我们身上多大的改变。所以碰到困难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常常怀疑神说，这个神啊，你做得到吗？啊，有时候想这个神大概不做不到，或者神大概不会帮，就自己去拼去冲啊，自己拼去冲。那冲的成功了，你看我还真的蛮有两下子。如果过不去呢，哎呦，神啊，你怎么你真是有能力的神吗？啊，神啊，你真的爱我吗？神啊，真的你真的存在吗？啊，有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到底神是不是存在呢？信了一阵子以后，那我想这都是我们在还没有更很深刻认识神、坚定信心以前，我们会碰到的。碰到困难的过不去，我们就跑回来，就来藐视神、小看神。所以神让他们在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只能靠神，什么事都靠神。慢慢他就深刻的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了。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耶和华的军队。旷野什么情况呢？民数记二十章，这个时候，这个民众又有在到家里，回到加里斯以后，又有一段的这个抱怨。他们抱怨说什么？他们抱怨说，旷野，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经过旷野绕了一大圈了。他们说这个地方呢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你听到这个以后你会想什么？这个地方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他们绕着红海这个北边啊，绕着这个阿卡巴湾的北边，这个地方最多大概也不过就几百里这样一小圈。这个从他们从这边走到这边大概三个月嘛，所以这一圈你走大概半年，最多一年也不过也走完了嘛，几百里路。但他们走了四十年时间，走走停停，肯定是有一段会停在一个地方很长时间的。停在一个地方很长时间，这个时间什么都没有。他住在那个地方，他不能耕种，也不能干什么，什么都没有。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啊，我们大人都不在哈，都去那个旷野去了。就我们在这边，你看那韩就来弹琴了，这个新的一代就来弹琴，子明就在后面操控那个影音了。这个新的人就被锻炼出来哈。神有的时候让我们在这个没有资源、没有人的情况下，神就把我们慢慢锻炼出来。所以我想，在旷野那一段日子，他们如果停在那边，他们又不能耕种，做木匠的也没有树木给他们去做木匠，什么都没有。他们在那边干，我相信他们做一件事情，练兵。因为他们到迦南地，要迦南七国是很强大的国家，他们在那边练兵。因为当你我们看他进约书亚以后，那个征战，这个约书亚是。当然是神是他的元帅，约书亚带着军队要往东就往东，要往西就往西，这个要有伏兵就伏兵，这些都是需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锻炼才有这样的默契，才能够打仗的。打仗的战场要几十万人好像一个人一样，这个阵战才能赢。所以我相信他们在那边不是就坐在那边无聊，每天在那边坐吃等死，他们在那边是神也给他们有征战的技能。那停不下来，植物不能生长，他们真的就只能也不知道路，他们就只能靠着云柱走，他们就只能靠着神给他们玛拿吃，靠着神告诉他们哪里有水，他们去那边得到的水。那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学会是在生活上是完全的依靠神。但是呢，在这个时候，那个雅各书里面说我们有战斗的私欲啊，这个私欲带来什么？贪恋、杀害、嫉妒、斗殴、征战，这个东西啊，在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旷野里面，在人里面还有，在这群的百姓当中还有，虽然神跟他们立了约，但还有。这个中间有可拉叛党，一个可拉他起来争说，为什么这个大家都分别为圣，神跟我们立约，为什么就听你摩西亚伦你们两个的，我们也是立位子孙，我们也要说话。神就把地打开，这一群人啪就掉到地底下，被地活活吞下去了。神把这群人吞下去，神吞下以后，这些争的人还不甘心，他们就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杀人了。 摩这个神听到这个又很生气，神就让瘟疫在他们中间发作，死了14000多人。若不是摩西、亚伦站住替他们赎罪，这个死的人还更多。所以以色列人是出埃及这个第二年的时候进到旷野，那漂流，他们在这个中间漂流扎营在什么地方？民数记后面20章后面有在讲有些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好像是这个好像都不能考证，因为都是在停一个地方，停个几年，停个一段时间，没有一个长久聚居，所以找不到任何证据，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走。有人说这样走，有人说这样走，有人每个人每个地方说法不一样。但 anyway 就是在这块地绕了38年，因为他们是第二年以后进到旷野啊，所以绕了38年。这段时间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片空白，但这片空白里面让他们养成了。变成了耶和华的军队，变成了精兵。然后到了第38年，他们又回到这个加底斯这个地方了，绕了一圈又回到加底斯。那正月的时候呢，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在这个地方死掉了。然后在加底斯他们又没有水喝了，又跟神抱怨了。那这个时候会众又聚集，摩西、亚伦没有水喝了，向他们争闹。那过去几次呢，过去几次以色列人得罪神呢，摩西都是很谦卑，摩西是个极其谦卑的人，圣经上说他求神息怒。但这次啊，摩西动怒了，神让他去，你说吩咐那磐石出水，他跑去拿那个杖啪啪打磐石啊。因为摩西不是去吩咐那个磐石出水，而是用杖去打那个磐石，神就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进不了迦南。哎呀，这个摩西、亚伦进不了迦南。然后过了5月，亚伦就死在这个何尔山这个地方，加底斯在这里，何尔山在这里，亚伦就死在何尔山的山顶，亚伦也死掉了，就剩摩西一个人了。那这个神对圣经上说，他说摩西是我跟神说，我跟摩西是面对面认识他的啊，神跟摩西的关系这么亲的。那摩西为什么就一次不听话？圣经里面从来再没找到摩西不听话的时候，就这么一次不听话，而且还不是不听话，只是好像误会啊。这为什么就不让他进到他那一辈子努力奋斗遭到多少困难要去的迦南地？神有这么严厉吗？若看过去每次这个百姓惹动神愤怒的时候，摩西都为百姓求神赦免，因为他怎么样，他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的心意是要管教，不是要消灭，认识神的心意是要带他们进到这个南地。他也知道神有蛮有恩慈，蛮有怜悯，蛮有慈爱，会赦免他们。所以摩西就按着神的这个心意，按着神的这个性情去求神。那既然摩西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求的，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得着，那摩西基本上就是做这件事情，我按你的心意来求，我知道你是爱这些人，我知道你要带这些人走的，我就求你来赦免他们。那所以他每次求神都赦免他们，止住愤怒。那这一次呢，圣经上说这个会众向耶和华争闹，其实会众到摩西、亚伦面前，圣经没有说向摩西、亚伦争闹，但向耶和华争闹。但是呢，摩西说什么？摩西生气了，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好像你们这些悖逆我了啊！摩西就把他 take it， 这个是他自己一样的了。然后摩西就说：“我为你们使这磐石流出水吗？就是说我必须要，如果看英文的话，就我必须要让这个磐石出水给你们吗？”好像这个磐石出水不是神的工作，是我摩西的工作。那这个地方摩西好像不是以神为中心，而是以我自己为中心，以我摩西我自己为中心，就是不信神，不在百姓的眼前尊神为圣啊，把我自己提得太高了。那做这个，所以摩西因为这个摩西以我为中心，神要他吩咐磐石出水，但他就像39年前在记不记得在这个利非定这个地方，神说你去打磐石，他这次又拿了杖，神叫他说你拿着杖出去吩咐，没有说叫你拿着杖去打。他拿了杖出去是拿了杖出去，但是他跑去就打，这是什么呢？这是他39年前做的事情，在利非定做的，他的那个老的里面，这个老的方法又出来了。其实摩西是个极其谦卑的人，但是这一次大概真的被这些以色列人气昏了。他们到了这里见到神， 经过这里失败了，回到旷野绕了38年，摩西会心里想，你们这个老我怎么还没有死去呢？你不知道神会供应，你还不知道神会供应，还不知道神会给你们水吗？还在这边争闹。后来摩西给这个地方又起名叫米利巴，就是以前那个利非定叫米利巴，又是争闹。没有想到他气这些以色列人老我还在的这个原因，就是他自己不能进迦南的原因。因为摩西自己那个老我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死掉，虽然不多，但虽然他的老我就一点点，但碰到那个极这个这极什么叫极端的这个情境出来以后，他那个老我又跑出来了，所以他生气。这时候他想的不是神想的，神心里的心意不是他的心意，那这个时候就是不信神，这个时候就是不尊神为圣。所以最后摩西死在这个尼泊山，在这个约旦河的东岸。至少，但是神还爱他，让他带到尼泊山上面，看到这个迦南地。所以摩西这个就因为自己这么一点，他也就死在旷野。所以这个旷野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神在这个旷野让我们要战胜老我，就是神也在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够战胜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够看这个世界对我们是死的，我们对这个世界也是死的，这就是老我的死掉。那这个依靠世界，凡是跟着世界走，这个老我死掉以后，我们的新人长大，我们的新人长大以后，这个新人是晓得神的心意的，是帐幕建立起来以后，跟着以神为中心的这一批这个人起来以后，这个时候才是合乎神的心。这时候神就不用手把手牵着我们走，因为这时候神心里想的就是我们心里想的，神的心意就是我们的心意，我们心里所想的也就符合神心里想的，这样的与神合而为一，才能够再进到这个世界里面，跟这个世界来征战。所以在世界里面，先让我们把老我去掉，旷野里面，然后我们再进到迦南去征战。旷野走了38年，这个回到过去他们在这个地方家里是失败了，他们不愿意进入迦南，回到这里新以神为中心，新一代人长大了，可以为神征战了。这个时候啊，有些这个在这个附近的一些迦南人呢，他们就跑下来跟着以色列人打了一场小仗，那把掳走了几个以色列人，圣经没有讲谁赢谁输，把几个掳抓走了。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听到说迦南人把我们人抓走了，这时候不再说哎呦那抓走就算了，他们很厉害，他们说不行，他们就跟神祷告，他们向神发愿，不是发怨言呢、啊，发愿许愿，他说如果呢你把这些神，如果你把这些人交在我们手里，我们就上去毁灭他们。神说可以去，他们就上去把这一代的诚意进行毁灭啊。前38毁灭进行毁灭，毁灭到什么地方呢？就是38年前，他们不是从这边，他们神说我不去，他们自己要去，就被打回来一个地方叫荷尔玛，被遮起来了。荷尔玛这块地方，这是他们毁灭的，就是毁灭这个荷尔玛这个地方。他们上次失败的地方，现在是他们毁灭的地方。上次他们不听话硬上，这次他们不但有胆量，而且先求问神，神说可以，他们就去毁灭了他们当时所惧怕的这些迦南人。这迦南人在他面前不再能够成为他们的敌人。我们基督徒其实碰到事情也应该像他们打仗一样，先求问神。如果神说这件事情你可以找某某人帮忙，你就去找他帮忙。神说这件事情你自己一个人去做就可以了，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做。神说你停手不要动，让我来做，我们就停下来，我们等待神。虽然看起来好像我什么都不做，但是其实神在做工比我们做工更有效。所以凡事叫有与神同心，要相信他才能够得胜，才能够得胜。所以这是神让他们从约旦河的东边要进到这个迦南。那从东边进到迦南，他这个必须，他们在这里必须要过一个以东这个地方，以东就以扫的后裔，然后过摩押这个地方，摩押是这个罗德的后代。那他过这里，所以他跟摩西派人就跟以东讲说，我们经过你这里好不好？以东说不行，不让你们过，他们要出来打他，所以他们必须绕以东地，绕着南边东边。所以那绕以东地，绕着那个以东是一个山地， 所以绕以东地的时候就进到山地里面走。他们这个虽然这时候已经训练成精兵了，但是碰到山地的困难他们可能没碰过，所以他们又开始心里烦躁，又开始抱怨。这个时候有火蛇，神让火蛇进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咬他们，咬了就死了。但是神在这个当中给他们开了一条出路，他让摩西造一条铜蛇挂起来，只要你回头一看我被咬的话，我回头一看我就不死了，我就活了。神在这个里面给他们开一条出路，给他们开一条活路。神要清除的就是这些烦躁暴躁抱怨，这些人让他们往前继续去征战。在前面就碰到的是这个两个亚摩利王，一个是这是以东摩押亚门，在靠近以色列这块地迦南地的这个地方，亚门和两个亚摩利的王，一个是巴山王噩，一个是西本王西宏。那这两个王是很厉害的王啊，他们这个巴山王噩，这个圣经上说他的这个铁床有九轴，就是十三尺。十三尺大概有我两个人多一点，他的床那么大，你想想看他的人多大。所以这两个国很厉害的国，他们把他们杀害了，不但把这两个王杀掉了，而且占领了他们所有的城邑。所以以后这个流变马拉西是马拉西半支派啊，流变加德马拉西半支派，他们住的地方就这块地方啊。那这个约旦河东现在是约旦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把他们这个杀掉。虽然这个军队那么厉害，但当他们到摩押这个地方，到摩押这个地方要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这个摩押的女子就引诱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就跟摩押女子行淫，不但行淫还怎么样，还拜他们的偶像。行淫和拜偶像都是神所非常记恨的、憎恨的，所以神就用瘟疫杀了他们，杀了24000人，直到那个腓尼哈的儿子出来，这个把这个有一个以色列的族长。就当着众人的面带着一个女人进到他的带着一个摩押还不是什么米甸的女人进到他帐篷里面，这个腓尼哈拿起一把枪刺穿两个人，瘟疫就停下来了。这个把中间的病把中间的这个罪除掉的时候，神管教到了，神的愤怒就停下来了。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旷野路是一个让老我死掉的路。那这条路走多久呢？迦南地其实他们已经2年就可以进去了，但是他们必须绕38年。所以我们在旷野路的绕多久每个人不一样，就看我们每个人老我死得多快多透彻。我当我们死过以后，我们越快战胜自己，就能够越快出来为神来征战。到了约旦河边了，到了这个约旦河边就在摩押地这块地方，摩西，神让摩西再一次数点，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数完了以后，哎，这个看到在旷野没吃没喝没水什么都没有，居然这个人没有少，大概就少了1800个人。那基本上数字以60万人来讲，1800个人不算少，但是数字虽然一样，但是这个时候军队的这个数字不一样。这个军队现在是耶和华的真正耶和华的军队，是精兵可以打仗的。然后神就叫摩西三令五申，用生命记跟这个以色列人讲一大套，说你们告诉他们怎么样这个跟这个神一起生活，在迦南地你们要怎么样来守圣洁，怎么样在神面前生活，然后在神面前把自己的权柄交给约书亚。神就带摩西上了尼泊山，神让摩西上尼泊山，他可以远远的看到这个可以看到这两块地，也可以看到迦南这个地方。神让他看，说神说你不能进去，但我让你看看啊，我让你看你要去的地方。好，神还是很怜悯他，很恩待他。然后神亲自埋葬摩西，啊，这边圣经好像没有看过说神亲自埋，这边神亲自埋葬摩西，免得人去这个搅扰。那然后我们看到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就出现了，啊，所以摩西基本上虽然得罪神，但神没有把他灭掉，神让他经过管教得到功课，但是他在神国的地位还是高的。然后这个，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啊，大概都有一段旷野路。那这段旷野路，保罗说这个，保罗他都说他心里有两个律在交战，让他觉得好苦啊。那这是两个律什么？一个就是老我，要自己做王，我们贪图世界的吃喝这个权柄。今天早上那个整容来还说这个，现在大家这个回国旅行发的图全是吃的喝的，全是发我吃什么喝啊？说这吃喝真的是我们这个老我就是真的吃喝哈，贪图吃喝。那另外一个就是 新人要让圣灵当家，圣灵当家把世界看为粪土，与世界征战得胜，然后得到那极重无比存到永远的荣耀。这是上个礼拜长老讲到的题目。所以旷野路虽然不好走，但是我们看他走的路，这个他们从这边下来见西南山见到神以后，沿着他们叫红海，就是阿卡巴湾这条路走到加底斯开始漂流。这块路我们如果看那个地形的话，这边都是高山，这边是以东的山地，他们在这边绕，其实这块地它都算是平的。你看那颜色就是都是平的，虽然是旷野，但神没有带他们走那个山里面的崎岖路，神带他们还是走比较容易走的那个平坦的道路。所以神，我们虽然走在旷野路里面，神的慈爱还是在。我们虽然觉得困难，但是那困难神已经把它降到说这是我们可以容忍的困难，不是我们过不去的这地方啊。所以其实神对我们的爱是超过神让我们所受的这一切事情。那神带着以色列人走完旷野路，不是让他们就进到迦南享福了，神要他们进入迦南去与这迦南的七个国违背神心意的世界征战，然后完成神的心意。所以接着以色列人就跟着就要进到迦南地区了。进迦南之前呢，这个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说耶和华领你的神领你们进入迦南为得业之地啊，从你们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比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然后最后这结论是什么？都比你强大，就这一国的每一国的民都比你强大啊。其实这个以色列人40年前知道，他们上去一看，哇，这个地方不得了，不能去，他们就已经被吓得不敢上去了。但40年以后呢，我们看到约书亚说，约书亚记说，正月初十，百姓从约旦河上来，在吉甲，就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这个耶利哥在这边，吉甲在这边，这个小地方哈，那在这个地方安营。那这个他们怎么过约旦河？过约旦河是神让约旦河的水停在这上游的地方不下来。然后百姓就进到这个迦南地，我们都看到这个地方一个很大的反差。他们从这个埃及出来的时候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呢，60万人没有办法抵挡这个法老的追兵，只会哀哀叫。但现在呢，还是60万人，没有多。遇到比埃及更追兵更强大的七个国家，他们勇敢渡河要去预备征战。那像摩西一样，这个时候这个约书亚也派探子到耶利哥去一探虚实，到了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一个高大坚固的城，但探子回来带来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这个探子他不只说到耶利哥城，他说到那地，就是整个迦南地啊，这个心都消化了。39年前的探子进到迦南地，看到的是高大的城邑，看到的是强壮的人民，然后就他这个不敢上去。但是这次的探子，因着这个旷野的锻炼，他们对神有信心。他们说，不但这个城，连整个地方、整个迦南地的人，神都已经交在我们手里面了。他们对神有信心，神也亲自带领他们征战。在攻耶利哥之前，这个约书亚有一天在外面见到一个人拔刀站在他面前。约书亚说，哇，你是来帮我们还是帮助这个耶利哥的？这个人说什么？我不是来帮助谁的，我是来怎么样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军队的元帅，有耶和华亲自做元帅，加上一个这个认识神又相信神的军队，你想想看，这个仗不会打败的，一定是得胜的。希伯来书说到这个说到这些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7天，城墙就倒塌了。因着信，所以围绕耶利哥城7天，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因为这不是一个 typical 一个很典型的打仗的方法。我们打仗说要一鼓作气，怎么样？再而衰，三而竭。你这个打仗都是要趁士气高昂刚到时，哗一下猛然上去把人敌人打垮，这有士气。但是绕了7天，而且不准他们出声，那这个士气就一天比一天，一而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4、5、6、7，那到7基本上已经不要打仗了。但是这个时候耶和华的军队相信神，相信神的战术，所以再不合理的这个绕城7天，他们也就顺服的跟着绕城。那约书亚在这个 带着以色列人在他的元帅耶和华的带领之下，在这个迦南地南征北讨，他们先往南打，然后再往北打，南征北讨，在五年的时候花了五年的时间征服了这个迦南地。到了这个约书亚记14章15节，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耶和华的军队经过旷野的管教，成为精兵，夺回了神所赐给他们这个列祖的这个美好的产业。读到国中太平，好像我们经过旷野路得胜了，或者是一路平顺，好像没有什么困难了。但是再往后读，以色列进入迦南太平了一阵子，到了约书亚死掉，到了士师记，又来打打杀杀了，非利士人、亚玛利人，这个人那个人，好像这个太平不是真的太平。那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们刚也引用过，离开十字架跟门徒说什么？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原来我们在世界上跟以色列人一样，这个离开了旷野，成了精兵，进了迦南，胜过了世界，得到产业，不是就此安息，后面还有征战。神让我们打完一场征战以后，胜过老我，胜过世界，打完以后好像让我们会休息一下，准备下一场征战。我们越征战越老练，越认识神，越相信神。说我们所谓常听的老兵不死，为什么老兵不死？因为老兵知道怎么 manage 他的战场，老兵认识这个战场。我们基督徒的老兵，我们认识神，我们也认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战场。所以耶稣说他已经得胜，我们相信耶稣得胜，我们也相信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定也是得胜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碰到困难，碰到苦难，碰到征战，虽然外面打得很苦，但是我们心里面有在基督里的平安。这个是这篇讲的国中的太平。我们遇到征战，我们还是平安的，不是烦躁，不是泄气的。所以神的心意啊，回到刚开头，神的心意要我们征战得胜。所以基督徒都要经过这个旷野路，才能跟神合而为一，为神而征战。那在旷野路上，我们可能会失掉我们的财富，可能会失掉我们的名声，可能会失掉我们的健康，失掉我们的很多友情，这些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我们会失掉。但是因着失掉，我们就不能依靠这些东西了，不能依靠财富，不能依靠朋友，我们只能够眼睛望着神，学会没有埋怨的，跟着神的带领，跟着云柱来走。最后我们会发现，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说，那个失掉比得着更宝贵。我们的失掉比我们的得着更宝贵，不是说失掉什么东西得到什么东西，失掉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比我们得到什么东西来得更宝贵。因为我们失掉的，神给我们带我们走，失掉的是暂时的，会朽坏的，羞辱的，但是我们得到的，在神里面得到是天上的，是永远不朽坏荣耀的。我们在地上失掉最大的是什么？失掉最大的是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老我。当我们老我里面生命失掉以后，里面的新人长大，这个被圣灵所控制的新人长大以后，神的平安住在我们里面，外面再有什么样的困难，碰到什么样的战争，我们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得到平安。耶稣基督为我们拼了命，他把他的命摆在十字架上，那我们是不是也愿意为耶稣基督拼命，把我们的老我去掉，我们跟着耶稣基督一起走？这是我们国中的太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家主，我们感谢你啊！这你呼召我们，你带领我们，你拯救我们到你的国度，你要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征战，要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得胜。我们这凭着肉体，凭着老我，主你知道我们是胜不过世界，我们站不住，但是主感谢你，你带我们经过旷野路，带我们经过你的磨锻炼，带我们经过你的精炼，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玷污，没有瑕疵，这个能够成为属于你的精兵，让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与世界征战，我们就充满了能力。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摆在我们前面的征战是得胜的，因为你已经胜过世界。求你让我们在你里面真是更多的认识你，更深的相信你，跟着你走，让我们真是走在这条胜利的道路上，直到我们到天家与你相会。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